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呢集嘅《台湾黑白讲》。咁啊，又系得我一个，咁啊，梗系唔会得我一个咁戆居居啦。咁啊，不如今次讲下台中楼啦。咁啊，邀请到两位台中住好多年嘅朋友啊，一位就系神秘嘅老温， 我系老温啊，大家好。 另一位都好神秘嘅 Stanley 啊， 大家好，我系 Stanley。 咁啊，喺度住得最耐台中嘅一定系老温噶啦。 哦，系啊。 咁但系 Stanley 都住咗都七八年系嘛？ 系啊系啊， 我都卅年啦，我谂而家就嚟。 吓，咁啊，大家 老台中啊。 咁啊 ，Stanley 老婆都系台中人嘛，咁所以咧，你哋都有啲台中多年啦。咁我就前后都住咗十几年，咁啊，大家都有买楼嘅经验啊，等等啦。咁不如又讲下楼啦，台中楼啦。咁啊，大家。其实阿老温之前分享过噶啦，不如今次问阿 Stanley 先啦。而家普遍即系有时睇新闻嚟话，台湾嘅楼价下跌啊，乜乜乜乜啊，好多咩所谓不利因素啊咁样嘅。但系香港朋友嚟到就好急住要买楼嘅，好想买楼嘅，个个都话。咁其实你又点睇咧？对于台湾楼又或者台中楼又点睇咧？ 咁其实最主要都系。都系你要你嘅需要啦，梗系咁你嚟到嘅话，如果要住嘅话，咁如果你经济能力许可嘅话，咁你可以考虑买楼啦，咁样。咁如果你经济唔得嘅话，咁就冇得好讲啦。咁 租楼先都冇问题。 系啊系啊，咁样咁啊，肯定系租楼先噶啦。如果你就如果我自己觉得咧，就你一嚟嘅话咧，除非你真系好熟台中，即系台湾或者台中啦，咁样咁就真系唔好买住。因为其实即系楼就好多嘅，周围都 即系唔好急， 系啊，千祈唔好急。你呢个系你人生最贵最大件嘅投资之一嚟噶嘛？除非你即系 好多钱， 好多钱啦咁样。 但系我香港习惯买菜咁，唔使睇嘅话就买噶咯。 咁样 台中唔得噶。 如果你买菜当散纸嘅话，我建议你一定要买， 买多啲添， 买多啲系真系。咁啊，但系即系如果你即系讲翻正题就系话，如果你需要嘅话，咁你要睇你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的需要先啦。你如果你台中唔系好了解嘅话，咁你亦都冇可能知道你自己喺台中可以即系买到啲咩啊？即系你要入到 个边区会好啲啊？ 住边区啊？咁样咁，梗系摸熟啲先啦。租金又唔系贵系嘛？住住先，首先我自己嘅建议， 即系租楼住住先， 系啦，租楼住住先。看清楚，系啦。 咁好多人关心嘅，头先我讲啦，咁譬如楼市啦，所谓楼价啦，咁你又点睇嚟紧嘅台湾咧？未来咩环境咧？ 或者台中嘅 啊？台中啦， 台中就我谂，即系其实都会跟住成个台湾嗰个楼市起伏啦，但系基本上就肯定唔会好似台北咁夸张啦，即系个上升或者下跌嘅幅度。咁其实但系都系要睇地区啦，你香港都系啦，你去攞山顶嘅，即系冇可能话成个香港嚟讲咁样一样，同台中一样啦， 即系 总会有啲贵区嘅，有啲平区，有啲新嘅区嘅，咁样就都系嗰句啦。首先要摸清楚先，你唔摸清楚连话咩区都唔知嘅话，嗰区系有啲咩价位咩楼。大細係點樣嘅都唔知嘅話，咁樣就好難去了解啦。咁如果我自己睇啊，如果你話平均嘅話，大致上可能都係差唔多。我如果你講話未來太長遠就唔好講啦。呢一兩年嘅話，可能都係平穩，都係差唔多。你話上又上唔到，落又落唔得好多咁樣啦。即係唔會蝕到你入獄咁樣嘅，即係絕對就都係我自己會睇下個10%。10-15% 内啦，咁样。 有啲人话：，哎呀，唔好理啦，买咗捷运站旁边冇得输噶啦嘛，咁样噶嘛，好多人咁讲。 咁人哋起嘢嗰阵时候，你即又系睇你个需要啦。喂，你自己住嘅，你会唔会谂过喺隔篱起紧砰砰砰咁样？ 系噶。 嗰度嘅定系，如果你谂住投资系投资嘅话，咁就好多原因啦，系嘛？咁就唔同嘅系。 唔係，頭先講到捷運嗰啲附近嘅樓咧，其實我而家住緊就係捷運附近嘅樓嚟嘅。咁我一個 彈聲都升到， 已經起咗， 都係受害者之一啦。其實已經起咗好耐嘅啦。自從佢台中即係有 BRT 嘛，開頭咁我 BRT 已經即係搏咗好耐嘅啦。 唔係，同埋你個路口真係好繁忙喎。 嗰個路口真係幾繁忙嘅。咁而家起咗另外一條捷運嘅線啦，咁啊即係加快速度，即係趕緊工嘅，因為其實。 台灣即係又講開台灣話，台灣好多嘢咧建設啊，各方面其實好政治化下嘅都 前瞻計劃啊！ 啊，這個太大，我唔講啦。咁講翻台中捷運咧，咁因為之前係新市長上任啊嘛，咁嗰陣時咧，其實舊嗰市長已經開始推動緊捷運嘅啦，基本上。咁但係咧，佢為咗 添喎，應該係 起緊少少嘅，但係冇咁快嘅。之後咧，新嘅市長上到嚟咧，就即刻諗啦， 就快好多。 係啦，就快好多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就趕住佢下一屆選市長之前咧，就希望所有嘅嘢要完成， 即係2018年前。 係就希望就係、是，佢呢啲算係佢政績啊嘛。如果唔係你過咗佢嗰個任期嘅話先起好，咁佢就唔係計佢政績噶啦嘛。所以即係唔係嘅，變咗佢就好趕工啦。即系而家呢个时候，哇！夜晚半夜都会剁咁样嘅。 之前出过事添啊！ 系啊，就系因为赶工而出事嘅。之前咁啊，仲大镬啦呢啲嘢。咁我真系深受嗰方面嘅困扰嘅，因为夜晚真系几嘈下嘅。咁啊，同埋啲沙尘啊、灰尘啊各方面，因为我个楼向南嘅，咁啊食正风嘅其实，所以屋企咧成日一日就半日咧，咁啊都好多尘入晒嚟噶啦，基本上。所以呢个都系啊，好似阿 Stanley 讲话斋，即系要注意一下咯。如果起紧捷运、起紧啲大型嘅案件嗰啲咧，就真系要注意咯。呢、這个 但系起紧唔买，起好先买就迟啦嘛。 系咁就 唔系应该要话。在计划嗰阵时就要买，即系佢起嘅时候已经升咗啦，太迟啦。如果你系谂住投资嘅话， 系，所以呢个都要注意一下咯，系咯，咁啊， 咁头先讲到边啊？啱啱 头先讲到话买捷运副驾，真系咁好，系咪真系升紧？冇得。 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啦，咁头先 Stanley 讲嘅都我都几认同嘅，咁就系话。你喺台中，即係舉例台中又好，邊度都好啦。咁你嚟到呢個地方，你唔係咁熟悉噶嘛？因為台中咁大，咁啊分好多區嘅，咁每一區嘅特色又唔同嘅。有啲係著重可能就係、是、有錢佬嘅地方，譬如七期啊，我哋叫做即係嗰度最貴嘅啦，其實。 即係新光三月後邊嗰一笪。新光 三月即係兩間大百貨公司嘅後邊嗰一笪都係嘅，市政府嗰帶都係噶啦。嗰帶係即係台中係地王啦，最貴嘅啦。咁 你都喺附近喎、 哦？我系边缘嘅啫，我系遥望到嗰扎嘅啫，但系唔系嗰区啊嘛，嗰度。 唔系而家系咩大七期啊嘛？ 大七期啊， 而家要即系嗰个口号要讲大啲， 咁先卖得到出去。 系啊系啊，即系赖啲咁样，即系可想而知几矜贵。 系咁，本身系分好多区啦，台中譬如有啲西屯区啊，即系之前可能都有提过噶啦。西屯区系最大，最人口应该系最多噶啦，而家目前 三十几万咯，三十九万好似。 亦都系比较系近年比较新兴啲嘅一个区域嚟噶嘛，基本上。咁旧区嗰啲，譬如好似大理啊、太平啊嗰啲，就台中市嘅旧火车站嗰啲系中区，嗰啲系比较旧啲嘅吓。咁、啊、相对嚟讲，即系楼龄高啦，咁啊。可能價錢方面咧都冇七期或者西屯區咁高添嘅可能，但係相對嚟講就係好多都係街道都係好舊細條，或者規劃未必有咁好嘅。咁好似最近即係前一兩年先會通咗一條叫做快速即係公路啦， 即係七十四 嗰條啦。咁真係幫咗大理啊太平嗰扎即係比較偏遠嘅咧，真係交通改善好多。真係 仲要樓炒咗多咗， 貴好多啦！即刻貴好多噶，係啊！ 嗰度第幾期啊？我唔記得咗，好個樓 度 係 應該係14期嘅，13、14期。 嗰度又係，因為我成日踩單車嘅，咁踩過嗰邊咧就咩漢溪啊嘛，嗰邊一辣嗰度咧都好多，即係其實空地嘅，亦都好多起緊嘅，亦都有啲起咗啦。 其實以前嗰啲地方我哋都唔會去 嘅，係啊，嗰啲山嘅先去坑咁。 偏远嘅咧，其实 荒山野岭啦， 同埋早期发展咯，嗰啲地方咁啊，真系比较旧啲嘅。咁所以就系区域，你我头先话认同阿 Stanley 就系话，你可以每个地方都睇下，咁啊拣一区嘅地方先租嚟住下先，因为你租住落咗，你先会发现周边原来仲有好多细节嘢，你要慢慢会注意到嘅。譬如嗰边嘅，譬如你一栋大楼。嘅鄰居嘅質素啊，又或者嗰邊嘅交通好唔好啊？又或者嗰邊嘅一啲公共設施，譬如學校多唔多啊？購買嘅即係買嘢嘅地方啊，方唔方便啊？咁樣都影響到你好多生活嘅嘢噶嘛。因為好同唔好真係爭好遠嘅有陣時，係嘛？咁如果你住正可能百貨公司或者嗰啲 shopping mall 嘅，哇正啦，係咪先？你買嘢行路都係去得到嘅。 咁咪好方便咯。咁譬如你隔篱有个巴士站嘅，或者有啲公园、有啲学校嘅话，咁你即系你休息 嘅仔嘅系啦，就差好远。 有细路哥咁啊，翻学方便。咁有大有老人家咁可以去公园坐下运动下，都系好嘅。其实即系所以变咗你要住落先真系知道，你冇可能话去到啊行两个钟就知道呢度咩料，即系冇咁犀利咯。好似我哋住咗咁耐都未必啦， 有啲區可能都係去好少次數咁樣。 係啊，好少噶，你就見到幾條街嘅啫。但係其實有啲轉個位邊度咧，就有個地方有個學校啊，嗰度有個乜嘢嗰啲超級市場啊，點樣點樣，有個街市黃昏市場啊嘛，佢叫做，即係你唔住落，你真係唔知嘅，有啲係咪先？所以我係認同就係可以租嘅，租住住咗先。如果唔啱，可以即刻即係下一年就搬去第二啲地方住下嚇。啊咁而家普遍嚟讲比较热门嘅地方都系应该系西屯区啦，吓、啊、咁再加上即系我以我所知道啦，譬如西屯区其实点解最近即系升得咁劲啦，人口咁越嚟越多咧？其实最主要就系一个叫中部科学园区嗰边起咗， 系 吓咁起完之后咧，因为预计入嚟嘅人口咧会大幅增加噶嘛，其实已经增加很多， 其实增加咗好多噶啦， 已经增加好多噶啦，因为。好似最近即係前一年定係點樣？台積電咪話嚟中科嘅、 其實有起咗啦嚇， 係啦，起好咗啦已經。你知唔知入嚟嘅人口幾多？佢嗰度淨係一間廠啊，台積電啊，有八第一期啊，有八千個工程師入嚟啊，要即係八千個員工， 同埋叫做係台灣高收入啲， 高收入㗎啦，高收入㗎 嘅。 咁你諗下，八千個工程師，咁咪可能會帶領八個家庭入嚟，一個家庭可能平均兩三個人咁，即係幾萬人嘅路嗰度有。咁變咗嗰邊咧，你可能大家如果有得閒去睇下咧，周邊咧已經起曬樓噶啦，高樓大廈已經圍住曬噶啦開始。 不過呢度補充少少嘢先啦，咁頭先講到中部科學園區咧、就係、是、一個真係科學園區嚟嘅，入邊好多工廠啊，或者電子 高科技嘢， 高科技工廠啦、啊。咁啊同香港唔同嘅，因為香港數碼港一出咧，就幾座樓起曬嘅。咁所以如果大家 大埔嗰、那個嗰只、蛋嗰度啦， 所以如果大家想揾樓咧，就唔好喺中部。科学园区揾，只能够喺个 冇楼揾嘅， 嗰度系唔会有屋俾你揾嘅，同香港完全唔同嘅。 系 啊，呢度好重要啊！ 隔篱嗰度有个你唔会想揾嘅盘嘅嗰度。 咩意思咧？讲清楚。 即系要 啲网友可能唔系咁清楚， 可能要即系去咗某一个西方极乐嘅地方先至可以有。 哦，同埋香港好值钱嗰啲风水地喎。 嗰度系个好大嘅坟墓咁样嘅， 坟墓 有个荣总医院啦，其实最接近嗰、那个，其实荣总医院后面咧就系一个有啲坟场嚟噶啦，已经 系啊，火化场， 火化场啦，仲有系啦，所以住嗰边周边咧都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我哋嗰阵时读大学都知噶， 半夜行 嗰度有个小区啊，叫做即系 咪鬼故事嚟噶， 即系类似啦，系。其实嗰阵时都已经传闻噶啦，嗰度嗰咩咩咩， 嗰阵时仲咩啦？因为真系荒山野岭啦。 荒山野岭嗰阵时系几偏僻下嘅、啊。 但嗰阵时我同你去即系读书嗰阵，咪去逢甲嗰边唱完 K 咁样，半夜两三点揸机车翻嚟，都系行后边条路。 系啊，哇！嗰条路好恐怖。 行下你仲话喂，有见唔见前面有阿叔啊？系咪净我见到啊？咁样。 佢唔系话靓女咁样， 咁疑神疑鬼系嘛？ 仲要系阿叔咁。 唔系，因为嗰头真系你沿路行到都见到好多佛墓碑喺度噶，其实都寒寒地嘅。 系啊， 即系去到咧，佢特别凉嘅，因为其实就系山区，啱啱慢慢上山。 喺个山顶，其实睇到台中市嘅， 系好靓添。如果讲景点系靓噶，如果比香港嗰啲豪宅区，其实算系豪宅区嚟噶，因为佢系山上边，跟住又可以睇到个。台中市成个全景好靓 嘅，有个公园又 咁、其实佢中部科园区其实都冇楼卖嘅，基本上，因为佢系工业用地嚟嘅本身，咁啊唔可以起楼，唔可以起住宅嘅，咁所以一定系买佢周边噶啦。但系其实而家周边都好繁荣噶啦，同埋都升得好劲啊，吓 系而家啲新全部都新噶啦，好多都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。 不过咁，虽然话。升得好劲，价钱系有，不过附近周边嗰度咧，其实就仲有大量空置嘅楼嘅。 其实我自己除咗自己住嗰度有投资嘅，咁就所谓嘅投资就是其实放租出去嘅啫，其实即系唔系炒楼，唔系成嘅嘢咁样。咁啊，有两个自己有另外两个单位，其实都系喺西屯区嘅。咁样咧就唔系喺 好靠近中科啦，咁样其实就外围少少啦，净系反而系方便少少嘅，靠近呢个中港路，即系台湾大道嗰边嘅，咁、样其实就喺我哋呢度后面附近一行过去五分钟咁、样。咁其实嗰度咧就望住东海大学嘅、但系咧就唔系贵嗰啲，唔系新嗰边嘅，咁样其实都有啲旧嘅，旧嘅都嗰度都十几年楼噶啦，但系因为景好，即系我觉得系。始终你要睇翻嗰个地点啊，咁样咁投资嘅嘢，如果你系或者租俾人嘅，你都唔会话即系搵太差嘅，系啊，咁样交通方便，咁样又呢边 生活机能 啦，咁样咁就好好多啦，咁样咁同埋有个景咁样，其实租金嚟讲，我啱啱其实今年年初就。续咗约嘅，我有个租客，咁就一个就租咗好多年噶啦，咁样就我哋就轻微咁加咗500蚊啫，因为即系意思啦，咁样佢都冇乜， 即象征式咁样， 系啊，咁样因为佢签几年约，咁佢谂住，咁我哋都啊算啦咁样，咁另外一个咧就因为另外一个单位就比较多，就是、租俾中科嗰度啲人嘅，咁、有啲系。或者未必有啲工程師唔係長住嘅，其實就 短期嘅， 短期嘅。咁樣我哋之前就有租過公司，就係佢哋租呢個單位，跟住就、有工程師要落嚟嘅時候咧，就再住嘅。咁因為佢哋咁樣嘅情況咧，咁我哋而家再租出去嗰個，亦都係一間公司嚟嘅，即係租開嗰種就。俾翻嗰种咁样住啦，因为入边 咁租金可能会好啲。 咁嗰个就因为佢哋多数都系短啲嘅约啊，一年啊，两年啊，咁样年半啊，咁样其实叫短噶啦，因为台湾嘅人嘅一般嚟讲都唔会话成日转嚟租嚟租去咁样啊嘛。咁样就上次嗰个一年之后，今次就咁我哋又升翻啲啦。其实都有升嘅，即系都升咗成2000蚊嘅。系啊，系啊。 即系比例都几高下， 系啊系、啊，都比比例算几高嘅咁样，咁就即系要睇咯，其实两睇咯就，咁有时你作为一个房东，你会睇个租客系点样啦、咁样，譬如我啱啱讲嗰个已经住咗好多年啦，佢又冇乜麻烦嘢嘅，又干干净净嘅，咁样好多嘢佢自己会 take care 嘅，咁样你。加唔加其实嗰个都 冇乜所谓， 冇乜所谓啦咁样。但如果你成个流动量好大嘅，咁、样譬如话一年或者点样嘅，咁、那个租嗰、那个屋主就会考虑下咁样。咁、你自己投资嘅时候就会睇下你自己，或者如果你投资或者你去租屋嘅话，咁样你睇下你点样同嗰个业主倾噶嘛？呢啲嘢啱啱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话啊，点样倾？其实台湾就好人情味噶嘛。 系 咁样，即系佢中意你呢个人嘅话，佢就会 减俾你， 愿意减俾你，或者佢租唔到嘅话。租唔到，就算或者可能佢真係冇辦法做到呢、這個。我試過我自己嘅經驗，因為我父母都過咗嚟嘅，咁佢哋就租屋嘅。佢哋有諗過買屋，但我就建議佢哋租屋先啦。咁樣其實佢哋都攞曬身份證嘅，都已經都兩年幾㗎啦喺度咁樣。咁就佢哋都係租屋嘅。咁而家租嗰度咧，係原本就揾到一個地方，因為我幫佢哋揾嘅，因為佢哋唔知道地方嘛。咁、我就揾，跟住收尾就因為嗰個租業主就話啊，已經原來我哋睇之前嗰半個鐘頭，佢已經答應咗另外一個，但係佢話即係都俾我哋睇啦，因為已經打咗電話。咁佢就話啊，其實我仲有另外一間嘅。咁我嗰間不如我平少少俾你啦，咁樣。咁佢都會願意咁樣做咯。咁兼且同埋。当其时其实签咗1年约先嘅，因为我父母睇下佢个身份证个状况点样，可能就攞咗身份证就买楼嘅谂住。咁收尾就过咗一年之后，其实觉得住落都好舒服啦，咁样又没有需要，又唔觉得，因为台中嘅楼市就啱啱讲，其实升幅不大啊。我预计都系差唔多咁样，跌又跌唔系好多咁样。咁就即系讲紧一般啦，唔系讲紧啲好大手交易嗰啲，咁嗰啲就升幅好大啦。咁样一般嚟讲唔会太大嘅话，你唔需要急住去买啊。其实就 同埋而家嚟讲，讲真都系。楼市嚟讲嘅价钱而家都相对都系高位， 系啊系啊， 因为比起你五年前、十年前，其实好多都升咗一倍或者都好多噶啦。其实，所以呢个时候系咯，所以你呢个时候买其实都系相对系一个高点。咁你除非你即系赌性坚强，你觉得我后边睇佢五年都会升多一两倍嘅咁。 有时买楼睇下咯，我就自己就觉得 最主要你经济能力啦，咁样系啦，经济能力咁样同埋如果你諗住佢会升好多嘅，真係唔好諗住喺台中买楼。 哦，真系佢嘅升幅冇办法，好似北部 冇可能咁样做噶啦。 即系其实生好远 咁啱嗰一波， 嗰一波 唔系同埋即系你系喺个谷底嗰度上嚟啊嘛。即系等于香港你06、06或者甚至系03年啦，唔好讲03年，其实03年到06年都低位嘅。其实基本上嗰三，你嗰阵时买乜，而家都升咗几倍啦。 系嘛，冇错。 系咯，所以啲人咪话我嗰阵时06、07嗰阵，哇，都升咗五六倍、啊。咁台湾而家升咗一倍啫，仲有得升啊？ 你升到咩？升到一倍，实真系由谷底，因为佢真系谷底嗰度上嚟嘅。 系 咁样，同埋有好多原因嘅。咁样台中人口多咗，咁样 系啊，呢几年多好多， 系啊，多咗好多人口。啱啱讲个中科嗰啲啊，一嚟都可能讲紧有几万人嘅， 系 咁仲有唔加上其他，因为其实台中成个环境好咗啲咁样，咁吸引咗其他人又或者话啲可能喺台北辛苦得滞，即系我有认识朋友系喺台北过得个生活太辛苦啦，因为台中哇，如果佢喺嗰度供楼咁辛苦。千几万台币，豆腐润咁细，咁佢可能攞一半嘅价钱喺度住大一盘嘅地方， 大好多，系啊， 咁佢唔需要做，佢可能喺嗰度系工程师嚟嘅，我个朋友系工程师，喺呢度做考入去政府做个人工少一半，但系舒舒服服。 是 其实佢嗰个相对嗰个 生活品质啦， 冇变到嘅，完全系，甚至乎好咗，因为佢住大咗。 系 咁样，当你有细有埋细路仔嘅时候，咁佢就好多呢啲咁样嘅，即系有啲台北嘅会走落嚟，哇，觉得台中好舒服啊，咁样，咁就落咗嚟，所以人口越嚟越多，咁你有升幅系正常嘅。但系你唔可能要求好似香港咁啦，香港系一个全世界最疯癫嘅市场，咁更加唔可能香港比较唔到，又唔可能同台北比啦。台北又系另外一回事嚟嘅。 系咁，相对嚟讲，其实台中咧系等于系台北嘅二三线城市嚟嘅。其实即系冇台中，即系冇台北咁。 好似新北 系啦，系啦，新北某啲比较偏远啲。但系目前嚟讲，即系听最近嘅报道咧，其实台中即系咁多个地方，即系台湾咁多个地方咧，反而系成交量又比较大啲嘅。台中 系啊， 同埋咧佢嘅人口即系净流入咧，又多过其他好多地方嘅。所以相对嚟讲，佢可以即系除咗另外一个地方，好似叫桃园啦，我唔知道，都系，因为桃园咧系接收咗好多啲台北市啊、新北市啲人移入噶嘛。 因为而家有桃机嗰个 系啦系啦。咁台中点解最近啲人口会多咗入嚟住咧？其实好似话分析就系话，因为中部咧，佢系台中有连结咗有几个周边嘅城市噶，即系县市啊嗰啲啦，系啦，丰原再上，丰原其实而家都系台中市嘅，再上北啲就系苗栗啦， 啊彰化， 系啦，向南就彰化啦，向东咧就系嗰啲南投啊嗰啲咯，同埋其实再落咧嘉义啊，再上少少嗰啲咧新竹咧，其实系集合呢一扎嘅人口噶，系啊，会吸引你入嚟噶，即系以我所知道有啲朋友佢系住开南投啊或者彰化嘅咧。佢赚到钱咧，其实佢好想喺台中买楼噶，佢反而喺台中买楼嘅想，因为佢想将来就系或者佢嘅细路哥啊点样 读书啊， 系啦， 选择多啲啊， 系啦，各方面。因为我最近就系有个朋友已经喺台中买咗楼啦，就系买好靓啲，好，但系都唔平嘅，而家买 系唔平。 咁所以佢人口系不断喺周边咧不断流入紧嘅，所以变咗个需求就会越嚟越大咯，变咗。当然。空置嘅都唔少， 供应更多， 供应系更多嘅。其实永远都系咁噶啦，因为啲起楼嘅人见到，越嚟越多人想买，咁啊，自然就会起多倍嘅量嚟应付佢哋啦。梗系， 即系梗系卅个入嚟，佢起咗100个。 系， 以你自己买家嘅角度，你唔需要理佢哋嘅。 系，最主要觉得。第一就是你揀好你的地点啦，我认为。 地点好紧要啊。即全世界都是的啦，你买楼都是地点，即是同埋附近的。佢头先老温讲话哇起好多楼，但嗰啲真係有啲好外围㗎啦。头先讲话14嗰度，哇嗰度真係。 14期 嗰度。虽然係好多楼，而家你 三边㗎啦。 係啊，好靓添啊，淨係自己一个 house 㗎，别墅咁样㗎。咁但係附近你唔揸车出嚟真係就。 四份都冇 㗎。冇噶啦，系啊 ，seven 可能就唔知成区得一两间咁样啦， 冇咁方便噶。 咁你冇理由全部都可以喺 seven 度买噶嘛，咁好多嘢都唔方便咯。咁 同埋如果有細路哥嘅話，你要讀書接送啊、買餸啊、食飯。係 啊，佢校區又未開始有真正營業啊，咁樣咁。咁就會有問題啦。咁另外你話好貴嘅七期嗰啲，其實就嗰個生活嗰、那個生活機能亦都唔係話咁好嘅。 嗰啲有錢佬地方， 嗰啲生活機能就唔係你去住喺嗰度嘅人需要去留意嘅，因為你有咁嘅錢嘅話，你應該去派人去送過， 要養幾個工人噶嘛， 有幾個工人幾部車有司機噶啦。 喂，嗰啲一層一户一萬尺嘅喎， 係啊係啊。 一萬尺， 一萬尺，即係三百幾平， 係啊， 哦，係啊， 有啲百，有啲細啲嘅，有啲可能最細都百五百六啦，百平嗰啲啦， 即係五六千尺啦，間屋係咁樣噶嘛。 哇，嗰啲好勁噶喎， 嗰啲喺嗰度就小康啦。 我最記得有一個好誇張嘅，我又係一個嗰啲，即係我細路哥學校啲家長嚟嘅，其實。咁佢就都有錢嘅，佢因為佢嗰、那個夫妻，即係佢個老公咧係做醫生嘅，嚇喺澄清醫院嗰邊嘅。咁咧佢就喺七期度買樓，咁啊買咗就係好似你講好大噶啦，一層一户啊，直頭係一層一户，即係個電梯專門俾你而設嘅啦，等於一層。咁啊兩百幾平嚇，即係台灣平啦，即係等於。 七八千 平方尺啦，但最夸张唔系呢个面积啊。佢话其实买楼都 OK 啦，但系我买唔到车位，唔够车位。我吓点解唔够啊？你佢最起码配一户一个车位啦，系嘛？你嗰啲 可能两个添啦， 系咯，一个至两个都有，唔系一个两个点够啊？我要买三十个车位噶， 30个 車位。我吓唔系啊，买三十个车位。佢系啊，个个都系咁嘅，唔系十几个、廿几个车位咁样，因为佢每个礼拜六都招呼好多亲朋戚友、朋友，个个都要嚟，个个都要搵车位，嗰、那个附近地方冇位嘅。 朋友嚟玩。 系啊，佢话我已经买咗三十几个都唔够，佢话平时真系噶，礼拜六日咧成十几廿组人嚟一齐玩嘅。 其实我觉得呢啲都唔系烦恼嚟嘅。 系，咁呢啲真系梗系有钱人烦恼，但系我听上嚟会好震撼咯。哇，你有三十几个车位都唔够。咁你真系点搞？你开 party 嘅？ 不过咁啊，讲翻七期又讲少少啦，因为之前有同个朋友去睇过屋嘅，睇嗰间冇咁大嘅100平，即系为香港3500尺到啦。咁啊，租金咧大概系台币80,000蚊，即系港纸20,000，就可以租到3000几尺，就喺七期添。咁啊，俾大家参考翻啦。咁如果你觉得想喺台湾过下啲舒适生活，都可以考虑嘅。 系，咁我最后我都即系补充一下啦。其实我都即系早期即系十多年前，我都已经不断有啲投资物业啊、买楼啊、买卖咁噶啦。其实而家到上年为止，已经系即系卖得差唔多七七八八， 即系卖晒啦， 几乎噶啦，剩翻我住嘅同埋一个办公室啦，即系我自己。 点解咁快卖晒咧？ 唔系我认为其实，因为佢起咗几倍啦，已经其实，咁加上啲楼龄啊，够几旧下，已经廿几年楼噶啦，基本上，你之后咧可能仲要会花好多嘅成本去维修啊、维护，同埋即系。 因為台灣有地震啦， 可能係啦，因為嗰陣時嗰棟樓都係921之前起嘅， 有分呢個 界限過噶啦都嚇。當然我嗰間就 OK 嘅，因為我比較高樓層嘅，就冇乜影響到。但係我覺得啲樓齡到咗廿幾年以上，其實開始都好難用噶啦啲嘢，因為譬如啲電線位啊，有一啲咩嗰啲冷氣位啊，其實都冇而家啲新樓咁正嘅。而家新樓嗰啲咧，佢特別有一格係俾你放冷氣嘅，冷氣槽嘅，就舒舒服服嘅。咁啊，電線位已經有埋嗰啲咩 USB 充電嘅位啊，同埋有啲電話線連曬啲嘢啦，好智慧型嘅啦已經。咁啊，門又靚啊，各樣啊，所以我覺得我認為啦，而家嘅樓市相對係高點嘅。咁不如就係如果係有啲網友啱啱嚟到台中又好，嚟到台灣又好啦，睇定啲，即係好似阿 Stanley 話齋，租個地方嚟注意下個環境先。咁啊，買樓。即系要睇时机咯，都要除咗睇地段，我觉得时机都几重要噶。 即系你眼光啦，呢啲其实 系啊，呢啲真系要吓，即系要特别注意一下咯。 即系唔似香港咁样，真系 买错 随便买随便升嘅， 随便买随便升嘅，你去到咩天水围嗰啲都升到猛声嘅咁样。 咩嘉湖监仓都鬼死咁贵啦，而家。 不过香港嘅情况系同台湾完全 唔同，唔可以用嗰个思维。 因为香港你而家一大堆嗰啲内地嗰啲投资者啊，或者嚟自住啊，有 唔需要考虑喺边度噶嘛？ 係啊，佢都覺得，因為佢又可能上順便搬錢嘅過嚟，唔知啦。呢啲即係題外話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大概我嘅分享係咁啊。 好啦，咁啊，哇，好似又講唔曬咁， 夠喉噶都 揾次又有。 不過如果有啲網友需要知道特別啲嘅嘢啊，或者想知道譬如樓市又好啊，即係房地產啊，可以盡量留言俾我哋咯，係嘛 ？Facebook 又可以留言 ，YouTube 又可以留言嘅，咁俾我知道一下你想知道啲乜嘢，想問咩問題，咁俾我哋知道，我哋下次做節目咪可以特別針對呢個主題講下咯嚇。 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就咁啦， 時間差唔多啦， 係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